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集。可是最近戴老不正经的说了好多鬼故事，夏侯炼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照顾谢金兰的面子没说出来，从善如流地抱起自己的枕头和棉被，推着谢金兰回了里屋。 走了走了，外面确实冷了些。 有夏侯炼在屋里头，谢金兰顿时觉得安心不少。雨已经停了，黑暗中静悄悄的。他听见夏侯炼呼吸声和时不时因翻身发出的窸窸窣窣。 少爷，你睡了吗？ 夏侯炼轻声问道。 还没。 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？ 说吧。 官员结党营私被发现了，会被处以什么样的刑罚？ 有朋就有党，文人相亲，要么以师承拉帮结派，要么按地域划分敌我。牛党、李党、浙党、徽党，比比皆是。此事可大可小，要看和谁结党，营什么私。 夏侯炼思量了半天，绞尽脑汁地组织语言。结什么党？他肯定不能说出谢秉峰和他的一干狐朋狗友的名字。营什么私？他们好像没什么私利，无非品茶见话，辱骂阉党。这该怎么说呢？夏侯炼头回觉得读书还是有点用的，至少能口若悬河的忽悠人。 举几个例子我听听。 谢金兰想了想道。 汉代党锢之祸知道吗？算了，你肯定不知道。太尉窦武联合士人带兵入宫，欲除宦官曹节一党，反被曹节所擒。李英朱世子上书陈情，曹节诬告他们意图谋乱，李英、杜密、范庞等当世大儒皆被处死，株连700余人。 娘啊，真可怕。夏侯炼回忆书信里的内容，里面并未提到什么带兵逼宫之类的，应该没这么严重吧？ 那如果是在一起喝个茶呀，见个画啊，骂骂阉党啊，叫个妞来唱唱小曲儿什么的呢？ 那叫文人雅集，就算拿来发挥，顶多说官员不许嫖妓，罚个俸禄什么的。不过阉术向来心胸狭窄，往大了说，扣个亵渎渎职的帽子也说不定。 夏侯炼松了口气。那这么看来，谢秉峰没什么事儿，不用操心。谢金兰发问了。 好端端的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 哎，没啥，我就瞎问问。万一我以后捡了个官当当，也得结个党找靠山呢。 切，死了这条心吧，你连秀才都考不上。不过，你四肢发达，说不定能捞个衙役当当。 夏侯炼没有回话，屋子忽然静了下来，月亮移出云雾，月光照进了屋里。 喂，少爷，那将来你会不会投靠阉党？ 夏侯炼侧过身看向谢金兰。谢金兰愣了愣说道。 老实说，世道多艰，心贵存善，我自然不会当阉术的走狗。最多燕人乱朝的时候，我外放为官，保一方安宁。燕乱平息之后，我再回朝，匡复社稷安康。 万一你遇见窘境，别无选择呢？ 生死有命，我决定不了生死，至少能决定我要走的路。 还想说些什么，一撇头 发现那边的夏侯烈已经没了反应，只能听见他绵长的呼吸声，竟然睡着了。谢静兰翻了个身，望着夏侯烈安详的睡颜，月光透过窗户纸打在他细瓷般的脸颊上，镀上一层流光。他盯了好一会儿才闭上眼，也沉沉睡去。最冷的时候过去了，天渐渐转暖，偶尔能听见鸟啼了。戴胜言玩心大起，带着谢金兰和夏侯恋满城乱转。学堂今日设在夫子庙，明日设在石头城，后日又改在了乌衣巷。谢金兰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难得的清明郊外踏青没去过几回，中元节沿河放花灯更没有他的份儿。如今被戴胜言带着四处跑，短短几日饱览了金陵的湖光山色，往日心中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，心情明丽不少。有戴胜言护着，再加上夏侯恋那个成日嘻嘻哈哈的长伴身侧，谢金兰开朗了不少。戴胜言看在眼里，甚是欣慰。话说回来，夏侯恋此人着实有毒。谢金兰前日忽然发觉自己读书写字之时也开始抖腿了，这把他吓得不轻，忙纠正习性，行走坐卧不禁注意起来，生怕变得像夏侯恋那样没个正经。至于夏侯恋，戴胜言此举正得他心意。他屁股天生和板凳有仇，永远待不住，刚坐下就又是尿急又是口渴，后面直接不见了踪影。饶是戴胜言这般好的性子也看不下去了，无奈道： 教练呐，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，我这海口已经夸下了，这几日频频收到友人书信，祝贺我喜得神通爱徒，还说要拜读你的文章，你让我如何是好啊？ 哎，我这狗爬的字儿哪入得了人眼啊？要不您把少爷的文章寄出去，就说是我写的得了。过些时日，您便说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再写个伤仲永给大伙儿看看，我也就不用再装神童了。 戴胜言哭笑不得道： 成成，主意你都出好了，我照办便是。 这日戴胜言带二人到了追月楼，追月楼甚高，举目望去，房屋街道星罗棋布，高耸的城墙包围四周，更远处是云雾缭绕的黛色远山。谢金兰虽不曾到过泰山，此刻也有了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。可是追月楼临街，处在最为繁华的市井中央，人声鼎沸，贩夫走卒，摩拳擦踵。谢金兰皱眉道： 此地嘈杂，如何静心读书？ 戴胜言反问： 今日讲国风，不知市井人家一游，如何知晓国中之风？ 谢金兰木着脸想到，这老头子真的不是自己想到外面玩，又不好意思撇下他这个徒弟不管吗？不是很乐意的接受了戴胜言的理论，刚想让夏侯烈磨墨试笔，转头一瞧，凳子已经空了。唉，算了，他对夏侯烈已经没有指望了。临近正午，戴胜言要讲的都讲完了，二人坐了一会儿，喝了一壶茶，也没等到夏侯烈的踪影。戴胜言摇头道： 哎，看来小恋已经对老夫的鬼故事失去兴趣了。 谢金兰硬着头皮帮夏侯恋说话。 他生性贪玩好动，先生莫怪。 这是自然。可惜喽，今儿为师要讲的故事可比从前的精彩百倍。小恋不听，那是他的遗憾。 谢金兰起了兴致。 哦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